11点整，伴着电波的起伏，让思想凝聚于声音的印记，是一种视野的开阔，更是午间的一段精心陪伴。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生活一味地遵循着按部就班的自定义模式，习惯地奔走于属于自我的主题半径，不经意间的灵感触及，指引着赋予想象的思维憧憬，主张你的个性路径。驾驶目前的随想世界，抛弃一成不变的思维局限，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986， 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由北京大兴广播电台 FM98.6、北京天江盛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台湾票儿音乐、陕西俊腾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三奴公社、天下吉声杂志联合打造。你好，欢迎你来收听第114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节目一开始呢，提醒您加入我们的公共微信，微信添加好友的地方输入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就可以添加榜单的公共微信，更多的榜单信息、娱乐资讯、活动信息一网打尽，欢迎您的加入。接下来为您揭晓第114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内地榜的排名。第十名是一首新歌进榜，中国凯文演艺传媒，俊峰，什么是好兄弟。 什么是好兄弟？不是在酒桌里遇到困难彷徨迷茫依然安慰你。什么是好兄弟？不是在夜店里明字暗头暗度陈仓谁会相信谁。什么是好兄弟？不是在金钱里为了名利伤了和气各奔了东西。什么是好兄弟？我在问自己，感恩珍惜理解才叫好兄弟。什么是好兄弟？不是在酒桌里遇到困难彷徨迷茫谁来安慰你。什么是好兄弟？不是在夜店里明着暗头暗度陈仓谁会相信谁。什么是好兄弟？不是在金钱里为了名利伤了和气各奔了东西。什么是好兄弟？我在问自己，懂得感恩珍惜理解才叫好兄弟。 我觉得真正的好兄弟就是在你没事的时候很少联系你的，但是你有事的时候第一时间联系你。真正的好兄弟就是在你请客的时候忙前忙后的给你准备，但动筷子的时候是最后的一个人。这是来自俊峰演唱的《什么是好兄弟》，跳空进榜第十名，得票555票。第九名，北京天骄盛明文化陈骄陈勇《欢乐颂》。 让我为 传娇被称作甜美教主，粤港澳的资身影，是歌三栖女明星，曾毕业于河北省艺术学院、北京电影学院，之后呢签约于香港东方魅力娱乐传播有限公司，担任旗下美少女演唱组合东方妞妞的主唱成员大妞。陈勇他出生于安徽，流行歌手、词曲创作人，99年毕业于安徽省艺术学校戏剧科班，2001年正式登台。相当欢乐的一首歌，这是来自陈娇陈勇《欢乐颂》，上榜三周得票618票，和上周一样保持第九名。第八名，北京天骄盛名文化刘晓声，说好不再见。 本以为已经遗忘了，只被一个电话唤醒了，说一千万句对不起，是不是等我回答没关系？安静的夜想起这些年，在心里面全是又想你，尽管有些孤单，有些伤感，想要真的放下真的很难。我们说好了从此不再见，别难免不要寒暄，我们经历了那么多波澜，爱过是爱，终究不情不淡。我们说好了从此不再见，天空很蓝，乌云总会散，我希望你能开心每一天，我就这样记住你的温暖。我们说好了从此不再见，离别难免，就不愿寒暄。我们经历的那么多波澜，海枯石烂，终究不情不淡。我们说好了从此不再见，天空很蓝，乌云总会散。我希望你能开始每一天，我就这样。 声乐专业出身的刘晓声拥有极高的音乐素养，他的歌曲被歌迷亲切地称为晓声情歌。如今晓声情歌在保持原有特色之外的基础之上，内容也在不断的丰富。这是来自刘晓声演唱的说好不再见，上播两周得票705票，上升两位来到第八名。第七名，北京天骄盛名文化方轩，燃起草原爱情的火。燃起草原爱情的火，这是一首草原歌曲，两个年轻的人谈恋爱，心心相印，如胶似漆，永远想依偎在他的身边。方轩燃起草原爱情的火，上榜四周得票777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七名。第六名，北京天骄盛名文化傅春霞，长相望。 声声遥遥的 泛黄雨，流年时光里，风儿啊带不来远方的人，年复一年我依然痴痴地等，晨钟暮鼓回忆当声声，遥遥地相望于流年时光里，遥遥地相望于流年。 剧团出身的一代音乐才女傅春霞，自94年出道以来，以自身的才华与音乐修养，坚持走创作型音乐的路线，先后创作完成《女儿行》《神仙曲》等歌曲，极富有艺术感与传统文化相融合的音乐作品。傅春霞《长相望》上榜5周的票840票上升一位，来到第6名。 本周内地榜正在为您揭榜。 这里是第114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内地榜，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本期内地榜第5名的歌曲，北京德资文化叙拉奇，祖国我是你生命的延续。 风风雨雨中走过你的世界，我从坎坷中见过你的火炬，我从 在唱片行业不景气的时候，叙拉奇仍然选择1年出3张专辑，这是为什么呢？他说，不同的歌曲，不同的情感表达，他就是想用自己的歌声唱出自己的生活，唱歌是他一生的追求和梦想，他不会因为在唱片不景气的时候就不再追求着自己的梦想了。叙拉奇演唱的《祖国我是你生命的延续》上榜3周得票892票，上升一位，来到第5名。第4名，北京华顺艺恒文化，王艺林，为何爱他不爱我。 我的自己尊严都没了，才明白不是话说错，而是心变了。为何爱他不爱我，心难以预热，冷太容易。想你的是我，就算明知道那是错，为何问他不问我，是爱不够多，情不够深了。 心痛的是我，没错，这全都是你的坚强。 这首歌曲当中，王艺林诠释了爱的决绝。王艺林潜下心来去演唱，静下心来去聆听他的歌曲，或许呢，你会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爱的执着、爱的忧伤、爱的疼痛。与其什么都不做，为爱情放弃自我，倒不如尽全力放手一搏，自强不息，做好自己。王艺林《为何爱他不爱我》上榜七周，得票913票，上升一位，来到第四名。第三名，长城星汉孙普伦《给我走》。 这次爱很痛，是否夜色太朦胧，要去新的位置，新的位置给我。你说不爱我，那么不爱我，那么给我走。走，给我走，压住新的位置，新的位置给我。你说不爱我，那么不爱我，那么给我走。 都想要过来做，每次都 给我走， 到最后还过了头，也遇上教练好像棋逢对手，可是我的真实想法到底谁谁能懂，这种情况到底还有谁，谁吃的亏，五个店车开的快飞，你累不累，等你酒醒以后不后悔，找谁安慰，不如现在你自己变，今天凌晨的四五点走好不走 Hello， 大家好，我是孙伯伦，您现在听到的是我的全新专辑首播主打歌《给我走》。那这首歌和大家以往听到我的曲风有一点点不一样，这首歌的曲风非常的轻快，而且韵律感十足，嵌入随性的 rap， 入耳新鲜惊艳，歌曲跳跃却不聒噪，随意却满腹真心，日常化的歌词，漫不经心的只言片语，全是《给我走》的突破姿态，用最直接的方式透露出恣意年轻的生活态度。 孙伯伦这首《给我走》上榜两周，得票955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三名。第二名有才巨星文化谢有才《为你心动》。 没有见你一天竟会失控，不知哪一天会共你相逢，让你体谅我内心苦衷，现实或者太残忍，命运梦想未能够如我心中所想。我为你心动，我被你感动，我的知心怎么不起作用，只愿共饮飞奔匆匆。我为你心动，我为你激动，你爱上他要我怎不冲动，让我的心伤得更痛，你爱上他要我怎不冲动，让我的心伤得更痛，你爱上他叫我怎不冲动，让我的心伤得更痛。 谢有才呢，他曾经以一首《我叫谢有才》响彻乐坛，他以独特的情调歌声和他的名字一样，随着你太有才了这句经典的口头禅迅速红遍了歌坛。在他的歌声当中，你可以听到深情与悲情的交融，感性与理性的碰撞，他也唱出了历经沧桑却又朴实男人的深切情怀。这首歌是谢有才《为你心动》，上榜十周得票975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二名。最后为您揭晓第114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内地榜的冠军会是谁呢？由北京大清广播电台 FM98.6 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北京爵士改天换地影视文化有限公司联合主办，携手同行中国梦爱心联盟庆祝81建军节，将于七月底在北京大兴区举办，群星璀璨，敬请期待。恭喜天风娱乐刘天琪，离开你我不懂生活。 秋天过了，冬天的我想你陪着我，一个人过说不上是生活，听着你说你忘了我，该不该去难过，眼前的你瞬间变沉默，告诉我为什么我做错了什么，一个人好寂寞，我好寂寞，只有眼泪陪着我，祈求老天把你还给我，让我们重新来过，一个人怎么过，我不快乐，没有 刘天琪演唱的这首歌曲《离开你我不懂生活》，真实地写出了人物的内心，真实现实中的情感讲述。这首歌曲呢是真实的题材，真实的故事，唱出了人物心里的所想和感受。你是否还能够原谅我，让我回到你的身边来。这也是刘天琪唯一发布的一首抒情之作，上榜十一周得票1031票，上升一位，夺得第114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内地榜的冠军。节目之下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的公共微信，微信添加好友的地方输入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就可以添加榜单的公共微信了，更多的榜单信息、娱乐资讯、活动信息一网打尽，欢迎您的加入。港台榜再会。 一个人好寂寞，我好寂寞，只有眼泪陪着我，祈求老天把你还给我，让我们重新来过，一个人怎么过，我不快乐，没有你只会堕落，分开那天我已不是我，离开了你我不懂，一个人好寂寞，我好寂寞，只有眼泪陪着我，祈求老天把你还给我，让我们重新来过，一个人怎么过，我不

少一次让我幸福放肆。我明白爱情伤人的本事是什么样子，我愿意一世当一个疯子，爱的偏执。我们看过太多童话故事，所以无法理解平凡过失，任凭爱伴着欲望的本事去让人懂事，但这样的方式又有什么意思？就算再多欢笑眼泪交织，至少一次让我幸福。 暖心小天后曾沛慈第二张专辑《我爱你》以上，首播主打就是《偏爱了》，暌违两年再度回归到歌手的身份发行专辑。经过长时间的沉淀和自我磨练，2017年他已经准备好超越自己，探索未知，迎接爱情。《偏爱》这首歌的歌词呢，描述了面对于现实的诚实、取舍和再出发的勇气，就像是曾沛慈蜕变之后的感情观，学会放下，更要乐观地去面对。曾沛慈《偏爱》跳空进榜第九名，得票865票。第八名《太阳动力》，吴奇隆《影儿》，千年一刻。谈起与吴奇隆合作这首推广曲《千年一刻》的时候，颖儿透露，除了对剧和推广曲的喜爱，其实呢，自己之前学过民歌，对音乐也是十分热爱的。由于当时录音的时候十分紧张，自己身体不适还患了感冒，为了不耽误大家的工作进度，他坚持带病完成了歌曲的录制。录歌的时候呢，吴奇隆化身为声乐老师，向颖儿传授了许多唱流行歌曲的方法、咬字方面的技巧等等。吴奇隆《影儿》千年一刻上榜三周，得票888票，上升一位，来到第八名。第七名索宁乐老鬼团，《老鬼心不死》。 我活着啦，活着就靠我自己，什么地方没有风，硬汉不低头，潇洒一辈子，老鬼心不死。我不管啦，我喜欢好我自己，那天也许有起风，青春不回头，潇洒一辈子，老鬼心不死。 嗨，两位大佬，我在干嘛？边头跑啊？ 今早去白相了，夜里想出去白相，去看一只展哦。 你讲啥？三号给你那里叫三号啊，你是个东三。 哎，我知道，十三号不就是那个按摩手法非常棒的那个？ 不对，我今早去看过这个，是打篮球的，打篮球的。 打篮球。 哎，我只想 到 干嘛去了？ 我只想到帮我剪头发那位造型师，他13号啊！ 你们这些人太过分了哈！ 快点明白吧， 装糊涂啊！ 原来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 13号。 老鬼心不死，青春不回头，潇洒一辈子，老鬼心不死，青春不回头，潇洒一辈子，老鬼心不死。 还记得在去年年底曾经有一首沪语神曲《老鬼心不死》火遍了上海滩，也引领了一阵沪语风潮。老鬼敢想敢做的人生态度得到了众多中年人的共鸣，因此诞生的演唱会更是给观众打造了连续两天的温馨感人派对。老鬼团《老鬼心不死》上榜四周得票902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七名。第六名华研国际林宥嘉《船》。 繁星在落下，繁星在落下，我渴望你在我身旁。我知道一个地方蒲公英开了，承蒙你的翅膀，而我睡不着了。 2017年是 QQ 炫舞的9周年，在这9年当中，亿万的玩家与炫舞相互陪伴，一起成长，留下了许多美好的青春回忆。这次他们携手知名的歌手林宥嘉，打造了9周年的主题歌，希望能够让曾经参与过游戏的每一个人听到这首歌，重新想起过去美好的时光。林宥嘉《船》上榜三周得票965票，上升一位，来到第六名。 本周内地榜正在为您揭榜， 这里是第114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港台榜，欢迎继续来收听本期第5名的歌曲，索尼乐江美琪《没有不可能》。 成什么样子？继续歌唱，在平凡中飞翔，扬 笑也伟大。没什么不可能，不只是过程，有爱在身边支撑着，再曲折都能度过，从来不曾落单，终于我懂了，明天是更美好的日子。 99年华语歌坛百花齐放的年代，只有19岁的江美琪发行了她的第一张专辑，叫《我爱王菲》。从此以后呢，他温暖治愈系的歌声陪伴了许多人度过人生的高低起伏，千回百转的每一个失眠夜。这个陪伴着我们的声音经历结婚生子的人生阶段之后，仍然无法忘记他最爱的唱歌。在家人的支持下，江美琪加入了索尼音乐，再度出发。江美琪他录这首《没有不可能》的时候说，看到歌词就非常的感动。葛大为写出了人生的经历，也写出了大家的心声，他希望这首歌能够为大家带去正能量，为每位朋友加油打气，没有不可能。上榜两周得票999票，上升五位来到第五名。第四名华纳音乐萧敬腾《光线背后》。萧敬腾为深夜食堂演唱的《光线背后》，希望用音乐带领着观众进入到那个在市井巷弄当中灯火通明的深夜食堂，去疗愈每一颗孤独而又迷失的心。萧敬腾《光线背后》上榜两周得票1073票，上升一位来到第四名。第三名英皇娱乐泳儿《纯情有罪》。泳儿的声音清新悦耳，酷似王菲，唱功也是非常棒的，是数一数二的好歌手，很多音乐人对她演绎的歌都相当的有信心。泳儿《纯情有罪》上榜六周得票1103票，上升一位来到第三名。第二名英皇娱乐陈伟霆《着迷》。 想渐渐变得和你一样，仿佛灵魂默契生在你的心上，你有你我不能定向，只要和你在一起做什么都可以， And we can go round round round round round， 只要和你在一起做什么都 shady， You can make me feel down down down down down， 只要你 all the way up， 可以不能那种发狂发那口气干你 简洁的歌词再搭配上陈伟霆正能量的声音，是对这首作品的最好诠释。作为2017年全新的音乐作品，着迷是陈伟霆回馈期待已久的歌迷朋友一份最好的答卷和礼物。陈伟霆着迷上榜七周，得票1188票，和上周一样保持第二名。最后为您揭晓第114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港台榜的冠军会是谁呢？由通道健旅游行业协会、通道健优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通道健旅游发展集团、通道健宝庆商、北京薛氏改天换地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共同主办，携手同行中国漫欢乐动乡，畅享通道群星演唱会将于8月19号湖南通道举办。届时榜单总监晴天携手同行中国梦创始人、榜单执行总裁薛焕帝、榜单经理郑涛携著名歌手卓依婷、陈星、水木年华、马志宇、苏格亚、齐齐格、东来东往、王永旭、王典、李金龙、梁梁，更有神秘大咖助阵，敬请期待。恭喜永道新、蔡依林 We Are One 票空进榜夺得冠军。 When you're cold and you're broken, like a loss at the sea, follow me in this moment and be free. So don't look down, you got away. Don't worry now, we can't escape. When you don't know how to go alone, it's time to know. 在这首歌曲当中，又一次听到了蔡依林充满个性的细腻声线，此次别出心裁的结合，为这个有点炎热的夏天带来一触即发的沁人心脾，描绘出了极为强烈的电子能量，势必会成为2017年最令人期待的一首歌。蔡依林 We Are One 票空进榜夺得第114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港台榜的冠军。节目最后提醒您加入我们的公共微信，微信添加好友的地方输入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就可以添加榜单的公共微信了，更多的榜单信息、娱乐资讯、活动信息一网打尽，欢迎您的加入。最后主持人携手金曲榜节目总监晴天祝您平安快乐每一天，稍后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不要走开，金曲榜下期再会。 Follow me in this moment and be free. So don't look down, you got away. Don't worry now, we can escape. When you don't know how to go alone, we're stronger now, they're on the road.

该如何存在。 北京时间。